被勾勒出情话，笔锋浓转淡，凭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宣纸上走笔至此各一半，釉色渲染仕女图，韵味被私藏，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天真在等听你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遍地树根里放浅草的飘逸，就当我为你遇见你伏笔。天真在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，晕开了结局，如尘世的情话，字字骨子美丽，你演的笑送帖落款时啊，却惦记着你啊，你隐藏在腰下里千年的秘密，气息你犹如绣花针落地，帘外芭蕉惹骤雨，